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俗话说呢是人老腿先老，那也就是说呢有些老年朋友哈，有腿毛病的人或者说腿疼的人呢真的不在少数。但是呢有些医学专家也这么说过哈，虽然说他的症状呢是腿疼，但是呢他的病根实际上并不在腿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看我们这个腿啊，这个关节一个最大的关节是这个膝关节，那你下来一个就是这个大腿骨，大腿骨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股骨，股骨和这个髂骨之间这个问题，你看现在说这个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这个股骨颈骨折，有时候这些病变的都是很明确的。再有就是脚上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脚掌和这个脚踝这块踝关节，其他就是脚掌脚趾头这些问题，这些诊断呢它是容易这个明确呢。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很多人他这个疼痛是什么，哎，我整个腿好像在这个大腿这一块，有些人说我这腿肚子这一块，有些人说是我这腿内侧，有些人说我的腿外侧，有些人说哎呦一下从这个臀部一直疼痛到这个脚趾头去了。事实上像这些疼痛呢，它不是这个腿的这个局部的问题，它是什么，我们讲过就是这个马尾神经发出来大概是10对吧，出来以后它这个神经根啊受到这个腰椎间盘的这种压迫性以后呢，它产生这个疼痛，更多的是腰带动的这个腿痛。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确哈，怎么来看待这个我们这个腰椎这个脊柱和腰腿痛这个关系呢？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要说起来啊，我们要用节目讲大概得4-5期才能讲完。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要阐释椎骨和椎管这个关系，把那个结构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另外一点就是要知道这个椎间关节以及这个韧带它会出现什么这个问题。今天呢我就主要这个说一下这个椎间关节和这个韧带的问题哈。我们说这个关节突关节，这是在我们那个椎骨之间，它一个关节，它是由上边，因为椎骨我们都知道是26块嘛，那是一块一块通过椎间盘连接起来的。你看这个关节突关节呢，它是由上边这一块这个椎体的下关节突和下面这个椎体的上关节突结合而成，就是像那个模子一样，羊膜阴膜，哎，一个突出来的一个窝，它这构成这个关节。那么从这个颈二到这个底一，就从我们颈部这个颈二到我们骶骨这个底一啊，每两个椎骨间有两个关节突关节，左右各一个。它关节面当然上面我们说有软骨这个覆盖，我们老说退行性改变，退行性改变，你看其中有一个就是软骨纤维化，包括咱们过去节目里边为什么要抗纤维化，你这个长你这个软骨发生这个硬化了，所以就要去抗它。你看 刚才说这个软骨，它在每个关节面上这个都是受这个软骨覆盖，而且都有一个小关节腔，周围呢有这个关节囊包绕。那么在脊柱的不同段啊，不管是你的颈椎、胸椎、腰椎，还是这个骶骨啊，那么各个关节头关节这个形状以及排列方向，它没有这个重复的，都是不相同的。这是为了什么呢？人进化的过程中是为了适应各个部位不同这个功能。我们这个腰椎关节头这个关节这个关节面横切呢，它像一个这个弧状，允许我们这个腰椎屈伸侧屈或者这个旋转运动。那我们这个腰五和这个骶一这个小关节面呢，通常是这个不对称的，可一侧这个腭状，一侧这个狮状。腭状啊，狮状啊，大家这是一个解剖学的名词，就是什么纵切还是面切这个意思。这样呢，就是因为腭状和矢状这种结构的不同，就导致运动这个不协调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腰痛。关节偷关节呢，它是为了什么？就是一偷起来，另外一个面它是个一个窝，它这个一偷一窝长成那样呢，是为了保持这个脊柱的稳定性，但是不负重。损伤后呢，可以使这个脊柱失去稳定，而导致我们老说的这个腰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节头关节呢，由这个肌神经后肢发出这个，你像这个豆椎神经支配。那么在腰部每节段神经供应呢，本段这个除了这个神经供应本段这个节段这个关节外呢，它还供应呢下一阶段这个关节。所以在我们在你看在这个腰椎这个外科手术的时候，有时候要用这个电络术，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结构。那么小关节的这个创伤、蜕变、炎症，这都可以导致这个腰腿痛，是吧？就是由我刚才说的这种解剖结构它导致的。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这个拗口，但这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解剖这个结构这个特点，最后影响到它这个功能这个发挥。大家明确一点，就是它在腰椎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有一种这个固定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呢，由于这个年龄的这个老化，由于关节这个磨损，还有它特殊这个结构，我们一辈子这个腰要屈伸、旋转、侧伸，等等，这样呢就容易导致那里的神经根呢受到压迫，而引起这个疼痛。再一个，我们说这个韧带，你看我们说有前纵韧带、后纵韧带、黄韧带，还有这个脊上以及脊间这个韧带。比如说这个脊上和这个脊间韧带，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你看从这个后背摸这个脊椎骨的时候，有一个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呢，其实那都是椎骨这个肌头，它这个连起来就连接这个肌头这段这个韧带。那么这个韧带，从我们的枕外，就从这个枕部这块头部这个枕部这块隆突啊。向下多止于这个腰三这个棘突，有限制脊柱过度的这个前屈这个作用。你像我们这个幺四五，还有这个幺五第一这个脊上韧段呢，它就多缺如比较这个薄弱。你看长期从事这个弯腰活动的人呢，就容易发生这个腰痛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脊间韧带呢位于相邻棘头之间，就是我们说你从这个后背摸这个一个脊柱下一个大一个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靠脊间韧带联系起来的，它分为中央及两侧这个三层。那么这个韧带在弯腰的时候它就会收紧紧张，就是就拉紧了嘛。尤其这个幺四幺五，幺五和这个骶一呢常因这个脊上韧带这个缺如薄弱，那么在 局部负重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这种劳损和这个断裂，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腰腿痛这个原因之一。 嗯，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很多，如果你这个不是膝关节局部的问题，不是股骨头的问题，不是这个踝关节这个问题，你这个腿这个腿痛呢，一定就是我刚才说，就像这个腰椎和这个骶椎之间，它这种生理结构长期的韧带的松弛，还有这个磨损，还有这个椎间盘这个往出个头压迫的这个神经根，它导致疼痛的。那你像这类，我们前面也说过，要么手术，要么这个非手术。你这个不手术，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让疏松的这个骨质硬起来，让缺少的这个软骨营养补起来，让产生的这种磨损这种炎症呢促进它这个抗炎。所以我们说调养，调养养什么呢？其实就是补充营养。调什么？调功能，就是用这个中药提取物促进炎症的这个恢复，促进局部细胞活性的这个提高，以后提高它的这个再生能力。其实我们人只要活着，任何组织它都有再生能力，但就是再生的快和慢的问题。那你这会儿为什么要用一些这个天然的东西去调它呢？就是为了调养，调养调它的功能，补充它这个营养，促进损伤部位这个恢复。那么对于腰腿痛，就是尤其由这个腰引起这个腿痛呢，我建议大家这个听众的，你不要去想着今天治了明天就能好，就说啊好像很快就能恢复。通常随着，你要记住，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一天天是加重的。那么这会儿我们要给一个力量和它这种加重力量对抗，就会削弱它这种损伤。我们慢慢方法再对的话，就能获得康复。 对，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有些呢是纯腿啊，它的这个功能的损伤造成的它的疼痛，但是更多的也是根据您刚才骨和腿之间的这个生理结构的介绍，让我们感觉到虽然它的表象是在腿疼，但是呢导致腿疼的原因而是在腰。 对 啊，所以这点呢真的是 你看有些人他是什么，就是腰椎和骶骨，就是这个臀部这个上面部，这个一个板结这块，我们说这个骶骨，小的时候是五块，它后来就连到一块了，就那块不舒服。有些人是这个臀部，有些人是大腿的后侧，有些人大腿的内侧，大腿的外侧，大腿的前侧，都是什么？这是由于不同的外周神经那个根受到压迫以后，它表现的那个疼痛的部位它是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我特别这个同意您刚才说的调养哈、啊，对它的这个解释。那很多人呢，对于这样的一些疼痛啊，一些这个腰腿疼的一些症状的，可能哈会采取什么手术啊等等。当然呢，对于手术有一些不得不手术的是可以的哈，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调养和改善是能够做到。 我们说九成的骨关节疾病通过保守治疗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95%你手术的这是无奈之举，能保守则不手术。 是的，这个调养本身就调就是调功能，养就是补营养嘛，啊，所以这两方面全能做到。好的，那如果您是一位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是经常的这个颈肩腰腿疼哈，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那么的显著，您早晨8:30之后可以拨打电话哈，咱们互相做一些交流，给您呢来这个一些建议啊。当然了，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就是这个体验活动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如果又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进行体验活动。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 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对于骨关节疾病的调养啊，您曾经给过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就是这个中药学的泰斗高学敏老先生他那个成方，当然是从这个补肾补肝补脾啊，这样的途径来进行啊。对于这个骨营养物质的缺乏以及骨修复能力的减弱哈，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那么在他的这个成方当中呢，有银阳藿，有骨碎补、当归、阿胶粉啊、珍珠粉、大豆异黄酮和维生素 DC 等等。那实际上我们已经说过了银阳藿还有骨碎补以及当归，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在这个成方当中他运用了阿胶粉。 我们说的这个阿胶呢，是我们这个中药里边一个著名的滋补强壮珍品。其实阿胶叫什么？俗称就叫驴皮胶。它可以和我们这个人参、鹿茸这个相提并论，也是这个中药的这个三宝之一啊。那么阿胶最早呢，它是以这个牛皮为原料制成的这个胶，源出于这个山东东阿县。所以得名这个阿胶。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呢，开始有这个驴皮为原料制胶这个记载。那么再以后呢，阿胶就多与这个梨皮煎煮而成。那么现代这个阿胶呢，已经是从过去这个所谓的帝王将相才能享用这个贡品，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平常百姓常用的制品。所以就有这个旧时王谢钱塘宴，非人寻常百姓家，哎，这么一说。你看，就是有传说说在唐代的时候，有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妻叫阿明和阿娇，哎，两个人靠什么过日子呢？他们两个靠这个贩驴，哎，过日子。那么有一年呢，这个女的阿娇因为这个分娩就生孩子嘛，这个气血损耗，那么就整天呢，那么就是伤气了、伤血了，那么整天呢就久病在床。这个时候她老公就叫阿明的这个老公啊，就杀了一头这个驴，想给这个妻子阿娇补一补。可是这个驴肉刚煮好呢，结果呢被这个邻居你一口我一口就给把这给分着给吃了。哎，没办法，这个阿明呢只好把这个驴皮呢熬了给这个他老婆阿娇吃，就熬啊熬啊熬了这个大半天。这个驴皮呢，你想那个皮是它是比较那个韧性很强的嘛，就好像我们煮冻肉一样，那是猪皮是吧，那你像这个驴皮熬了大半天终于给化了。哎，没想到这个阿娇喝了那个驴皮汤以后呢，结果呢气血充沛，脸色红润。那么哎，几天以后呢，就是病也就奇迹般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阿胶它有这个由这个精血所化生，所谓这个血肉这个有情之品，是补益这个心肝阴血的这个比较这个佳品。你看单用这个阿胶呢，它就有很好这个疗效。它是什么呢？主要是它有这个滋补心血这个作用，可用于这个心血虚症。哎，你像很多女性这个面色无华、心悸失眠、 气短乏力，你去摸它的脉呢，脉比较细弱，像这样的你单用这个阿胶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中药用它呢，主要是用它这个滋补肝血这个效果，它可以用于这个肝血虚症。你对于这个面色萎黄啊，唇甲色淡，头晕目眩，你像妇女有一些月经量少色淡，甚至这个闭经，这个皮肤这个粗糙，还有这个你看还有这个缺铁性这个贫血，再生障碍性这个贫血呢，都可以应用这一点。那么你现在这个药理学就研究呢，阿胶呢它主要含有这个骨胶原，我们说骨的它也是由这个骨细胞和胶原质构成嘛。那么经过水解后呢，就能得到多种氨基酸。药理研究就表明，阿胶能够促进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这个生成，作用呢优于这个补铁这个铁剂。我们你看我们贫血都要补铁嘛，但是这个阿胶呢它比这个补铁要好得多，它可以改善我们人体内的这个钙的平衡，促进钙的吸收和在体内这个存留，还具有这个增强免疫力、抗休克、抗炎、抗肿瘤、抗疲劳，增强这个记忆力，促进骨折这个愈合这个作用。那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看它这里面可以改善这个钙的这个平衡，可以促进这个血红蛋白这个生成，可以促进钙的这个吸收，还可以促进这个骨折这个愈合。那我们这个慢性骨病，你看虽然中药学过去这些人他不懂这个现代这个药理研究，可是就这么用他就能促进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康复。主要你看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他现在药的这个研究呢就这个作用。从这个药味来说属于肝胃，药性来说性平，它归这个肺肝肾经。这样你通过我解释呢，你就不难理解这个高老这个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还有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3 这么一个组方里面针对骨关节疾病为什么要用这个阿胶这个成分，主要是补血活血，还有一个就是补气。这样我们老说调调调，你为了让这个损伤得到这个修复，那这个通过补气血它就能使这个骨关节疾病得到有效的康复。 确实越分析的话呢，我们越来越感到高老先生的这个成方它是非常经典的，也是真的非常的智慧哈。通过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合使得有骨关节疾病的一些人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恢复。当然了，如果您想感受的话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